家庭幸福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分秒又似风 转都停不了，令你的心再跳。我

在这里见家园。风吹雨打中，手里已无千年。 老少把理财，三百九口行大礼，经济小事莫得闲。